叫娜娜，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，柔柔的头发与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一闪有位姑娘叫呀叫娜娜，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，晚早晴黄昏甜甜的，痴痴等他心上人。 太阳那个下山又一天，东山那个春到又一年，你山上痴情话守着我。 幸福的时间，生命已